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返到嚟啦，咁就啦，首先无论即係而家中大啦，就算係守定係留啊，即係攻定係守啊都好啦，其实都要多谢中大，如果唔係中大呢一镬嘢呢，就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呢就会被遗忘㗎啦，其实。即係所以呢，就呢个你冇得话去，即係你点样都要多谢佢哋，就係包括李大，李大其实今日好似系咪琴晚守呢个封咗呢一个洪水之后呢，我见有一个画面好过瘾喎，屌，即係佢啲车呢喺即係九龙嗰边嚟呢，咁然之后呢李大嘅学生喺前面揸住咪呢，就喺度同佢讲点解我哋要占路。 嗯。 哇，真係佢真係對住嗰班即係嗰班車主喺度講 speech 呢，係好撚有型喎，其實係。我哋都唔想啊，我都30岁啊。啊，即係喂，我哋自己本身冇將來㗎，你搵到幾多錢有咩用啊，咁樣。喂，係鏗鏘有力喎，呢啲嘢係。 咪所以其實如果我哋有機會都要同我哋嗰個世代嘅人呢。 梗係要啦。 解釋下。 係啊，每個人都有個責任喺度㗎，其實係。 喂，其實我見到呢一個禮拜嘅情景呢，其實係50几年嚟呢都未見過。 未見過。 嗱，六七暴动嗰阵时候，我啱1岁 ，OK， 咁啊，经过50年啦，香港从来未试过系咁。 嗯， 但我今个礼拜再 经历过六七， 我咪我1岁啊，我66年，大佬，我点会经历过六？我老豆啊经历过，我应该访问下佢，系嘛？ 不过我听人引述， 佢系照翻工嘅，佢又。 不过我听人引述阿梁慕娴讲，佢就话咧，因为梁慕娴佢经历过六七啦，咁佢就话咧，而家咧警暴咧系离谱过六七嘅时候啲差佬。 唔系，同埋因为当阵时嘅所谓抗争者啦，其实嗰啲真系暴徒啦，老实讲。就係誇張好多㗎嘛，你周圍掟菠蘿㗎嘛，真假菠蘿㗎嘛， 清風街小子弟㗎嘛， 北角嗰陣時候㗎嘛，係咪即係炸到即係全部皮開肉裂嗰隻嚟㗎嘛，開頭攞到好多群眾嘅支持，因為嗰陣時候個社會矛盾就真係好嚴重啦，嗰陣時候而家特區政府一樣係咁判啦，就係社會流動啊、房屋問題啊、貧富懸殊啊嗰啲咁嘅嘢，當年就真係啦，係咪？再加港英殖民地嘅壓迫。再加上差佬嗰陣時候，係全部係貪污腐敗嘅。 嗯哼， 但係今時今日唔係啊嘛。 嗯， 嗱，你睇到噶啦，我哋都以為過去嗰經過呢、這個即係眾議院已經通過咗民主人權法案，嗱諗住係兇下你嘅啫，兇下老共。正如即係 Donald Trump 咁講，就係話喂，希望你人道啲對待香港啦。晾咗喺度噶，你諗下麥康奈爾同佢老婆即係趙小蘭。其实是被众议院查紧的。众议院查紧是什么呢？因为说他亲中。 嗯。 他那个航运公司无论造船又是老共的。借钱给他又是老共的。OK？ 给埋生意叫他运来运去又是老共的。喂，麦康奈尔梗系晾住呢一个民主人权法案啦。 咪呢个就是好似话即系呢一个其实路透社就话其实一个佢啦，二嚟就系Donald Trump 啦。其实 Donald Trump 咧，我谂佢起码佢就系想拖嘅，起码至少佢想拖嘅。拖完呢个香港中美贸易呢个谈判第一阶段嗰个协议先。 因为喂，但我一路嗰个判断就系话，你得几个可能性啫嘛，即系搞咗接近半年啦。一就系、是、形势误判，大家做多咗嘢，呢、這个就系刘世良嗰个判断，系各条线大家做嘢。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所谓的即系党内的派系斗争，有一些派系要令到即系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面灰头土面。第三个可能性就是美国佬在呢、這个中国的中美贸易战里面，中国横掂食住个势，咁咪攞嚟做香港做人质咯。喂，似乎是噶噃，嗱，美国佬一路晾住在呢一个嘅参议院。这个的民主人权法案一路都迟迟未表决的时候，好了，这个礼拜来了，你都焗住他来、你想想星期一发生中大的事的时候有什么、情况发生，一就是拿个电单车乱撞，跟住在西湾河的僆仔被开枪，跟住有个叔被人火烧、其实美国最初的 response 是什么呢？ 就話兩邊雙方都唔應該即係使用呢個暴力啊嘛。本來都唔係快馬加鞭去呢個民主人權法案嘅，係反而係嗰、那個Marco Rubio 係焗嘅啫嘛，即刻揾佢開會。喂，而家仲話 hotline。老實講，我都唔識咩叫 hotline。最初嘅時候就係原來係唔需要討論嘅時候咁過咗佢啦。咁樣，如果冇人反對嘅話，就是、星期一過啦。咁樣嚟緊，即係話其實背後，如果我哋從深層次嘅角度嚟講，好似係有人想去過，驚死佢唔過。我調翻轉頭諗喎，嗱，本來人哋晾喺度，咁啊最多係當係即係打張牌嚟兇下你，但係而家你經過呢一個禮拜。嘅所謂嘅 fiasco 之後，係焗你美國佬過，你唔過唔得咁樣。 唔係，但美國佬自己本身都想過啊嘛。個原因係在於，喂，德國佢上個星期本都有一個類似民主及人權法嘅一個法案，話關於香港嘅，但結果就係俾各個議會主要嘅政黨呢一個嘅社會黨同埋呢一個基督教民主聯盟都否決咗佢啊嘛。 最初我估計咧就係、是、咧，如果你連德國係相對係喺呢啲咁嘅民主啊人權嘅問題上面係比較堅持啲嘅地方嚟㗎嘛，冇美國佬咁多嘅政治考量嘅地方，都過唔到嘅話咧，其實呢、這個麥康奈爾 hold 住佢咧係絕對有可能。但係經過今個禮拜嘅 incident 之後咧，係冰冰棒棒過，呢、這個係大家出乎意料之外。嗱，咁我就咁估計。老共都想借香港呢個問題攞香港人嚟做人質咯，再 prove 到一樣嘢就係、是、嗱，如果你要同我傾好咁嘅談判嘅話 ，OK 啊，我喺香港嘅問題上邊，嗱你立咗呢樣嘢啊嘛，我讓步少少，跟住就嚟咯，就係、是、傾掂呢個中美貿易協議咯。嗱，你攞咗我一個籌碼就係、是、香港嘅問題 ，OK， 咁你讓翻嗰啲關税啊。或者是其他在 科技限制、 知識產權啊、科技限制等等啲問題上面俾我咯。喂，所以我哋而家變咗係即係夾咗喺中美嘅談判裏面啦。嗱，如果你諗下喺周同學未出事之前，其實係平和咗一段時間嘅，喺即係成個即係大勢裏面，但係突然之間係風起雲湧，但係我哋風起雲湧都冇用喎。喂，你都要。特區政府配合先得，即正如頭先我上一次咁講，有得我哋搞咯。學你話齋，好似當年即係雨傘運動咁，咁你自己搞七啊幾日，就自己玩住自己喎，唔鎮壓唔讓步嘅時候，佢唔係噃，快刀斬亂麻，強力鎮壓，即刻出事，美國佬即刻要回應，焗住都要回應。 因為其實佢哋就主要係呢一個攻打中大之後啦，咁起碼 Solomon Yu 啊，佢哋咧就話呢個天安門2.0咁樣樣。因為你見到嗰啲畫面啦，其實佢即係呢個談判啊，即係反口之後咧，咁呢一個二號橋咧，你見到嗰班差佬啦，即係其實過咗二號橋攻入嚟中大，直情係過曬橋咧，入到去呢一個叫做係 夏鼎基， 亦係咪夏鼎基運動場？咁嗰度咧就其實係放呢啲。好多 tear gas， 好似喂，全部好似好似放落雨咁样放落嚟啊嘛，跟住然之后你见到班学生喺度走避啊嘛，喂，嗰、那个画面咧系好灾难性嘅，其实系。 咪最灾难性嘅一样嘢就系咧，因为你中大咧几十年嚟嘅传统，差唔多50啦，系有好多嘅旧生咧，无论系点样嘅政治立场都好咧。都系扑晒出嚟。 你睇下王维基啊，佢都带猪嘴啊，大佬。 王维基呢、這个。机会主义者，即系起码睇个位准啦，唔好话佢机会主义者 ，sorry 啊，即系收翻，因为佢做咗件好事嘅啫。喂，即刻话入去中大啦，喂，嗰、那个系 turning point 嚟噶。 哦，佢曾经讲过死都唔会喺前线，个原因系上市公司主席唔可以有案底噶嘛。 喂，佢都翻去啊。喂，咁你大剂啦，系嘛？喂，所以你无论特区政府又好，无论呢个差佬都好。其实个水平系好低嘅，你证明呢一样嘢就系、是，喂， 你研究一下，你攻入大學呢下係幾咁嚴重、 啊？但係個問題係，你講嗰個戰術決定就應該係警務處副處長啊，即係行動處副處長啊， 鄧炳強 啊，鄧炳強即係搞。但係問題，鄧炳強自己本身都係中大人嚟嘅嘛，佢中大社工係畢業。如果呢個命令係經過佢，然後都 deliver 到落去前線嘅話，喂，咁佢係真真正正欺師滅祖喎呢條友。 唔係，但係佢開頭咧都有即係 restrain 嘅。 嗯， 即系话佢一路喺条二号桥嗰度嘛， 嗯， 因为佢以为就系朱豪组你哋掟嘢落去东铁同埋呢个吐露港公路，我有位入，我顶住嗰度 ，OK， 但系你啲学生咧，如果唔同佢顶咧，即系有鬼得佢咁企喺嗰度咧，本来冇事噶噃， 嗯， 但系因为你同佢顶啊嘛，咁佢咪同你斗掟出嚟弹咯， 嗯， 咁嗰下先出事啊嘛。所以你啱啱遇着光光嘅，即系有啲嘢系冥冥中有主宰嘅。嗱，一佢选择，有你啦，有你搞。第二个选择就系、是，一系就快快脆脆强攻，南部，佢又做唔到，扯战扯退，扯战扯退。跟住你焗到阿段巴礼拜一本来失咗踪，佢都唔知点噏噶啦。咪話曬嗰度其實係公眾通道嚟噶嘛，即使你話係中大嘅地方都好。咁你掟嘢落去，正如佢今日出個聲明，佢第一段已經寫呢樣嘢啦。佢係冇道理啊嘛，係唔合理啊嘛。段巴話：我係佢，可能都會咁寫啦。好啦，你各個禮拜二四點幾五點都要出嚟做調停人。佢第一個講法就係咁啊嘛，我同你 make 個 deal， 就倒不如咁啦。你哋我哋揾啲保安，我哋自己守嗰個位。系嘛，唔好掟嘢落去啦，咁样，系嘛，唔好阻住啦，咁样。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抗争嘅方向就系要令到铁路停摆啊嘛，令到吐露港公路停摆，咪成个新界东北停摆啊嘛。喂，呢、這个就系个抗争嘅方向啊嘛。嗱，你判断啦，即系大家作为抗争者就系、是，咁呢个系咪即系赌一铺嘅做法？得系得唔得食忽得？诶，啱啱遇着光光，咁好咁好彩。就是你焗到美國一定要立呢個民主人權法案。咁當然咧，你仲有下一步啦，就係話究竟個名單係乜嘢？咁呢個後話啦。 啊，呢個 Phase Two 即係 Evil Doer 啊嘛，就要搞啲嚇。 唔係，咁佢點都要 list 一沓名單嘅，你冇理由過咗個法例乜都。 喺中港都有，即係變咗啦。就其實而家好明顯啦。可能韓正要孭飛㗎啦。其實就係、是，如果韓正孭飛，即係根據呢一個所謂叫權鬥理論去講嘅話啦，咁即係咧，光派要有人啦，就要落鑊咁樣樣。咁咁如果即係佢係韓正，你敢唔敢即係劃清界線？其實好難做。 其實上個禮拜我都提過一點咧，就係話習近平咧，反而係冇公開支持差佬噶嘛。見林鄭月娥嘅時候， 從來冇講過嘅。 但係韓正就好明顯係表達呢個信息出嚟。 係啦， 嗯。 而跟住落嚟咧，係差佬硬到不得了噶嘛、完全係冇放軟手腳噶嘛。所以呢度係有 QK 嘅。即係所謂我頭先講嘅第二個理論就係佢哋內部個拳鬥。嗱，你習近平見完話支持特區政府，即係支持即係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好啦，韓正一見嘅時候再補充，甚至乎係具體嘅指示啦。 嗯， 係咪？喂，咁咪出事咯？你睇到啊，全面係擺硬曬個態嘅，係寸步不讓嘅。喂，你唔係似乎係想解決問題喎？你明知個群眾已經起嚟嘅，基本上已經係嗰、那個火係熄唔到嘅。你而家仲火上加油，你用倒啲電油埋去。 但你見到今日佢習近平都定咗調嘅咯，喂，嗰咩大文豪啊、張柏芝嗰啲都已經鋪曬阿習近平嘅講話出嚟，話咩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係香港啊當前最緊迫嘅任務嘅 咯嘛，係咪？ 係啊。 咁啊，見到咩？呢個鐘鎮濤啦、黃祖藍啦，係嘛？跟住啊，邊個咩？張柏芝係咪？張柏芝好笑啊！張柏芝咧，佢即係出咗呢個 post 之後咧，有人問佢究竟佢嗰幾個仔叫咩名？喂，佢嗰三個仔都三個唔同姓喎，其實係。 喂，边个系陈冠希噶嘛？啲人 系咪有个姓陈，有个姓谢，跟住有个唔知姓张咁样？大佬真系，跟住 你仲有心情讲呢啲笑话嚟？继续啦。 咁啊，即系你见到而家艺人表态啦。如果你话玩黄色经济圈嘅话咧，咁呢班友就唔使翻嚟嘅。 唔系啊，艺人表态其实都系一个signal嚟嘅，就系话俾大家听，喂，共产党喂定咗调，决定系嚟硬噶啦。你头先所讲，本来就应该可以疏导嘅嘢，喂，咁习近平去到冇位走嗰阵时，咪只能够同你摆硬咯。 不过我估计噃，佢两三手硬完之后咧，佢会放翻手软，因为呢个系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嚟，期望管理嚟嘅。当你已经系灰心丧志，觉得即系老共系一步都唔让嘅时候，佢就吞一步俾你。我一路都系咁估计嘅，所以好多人话差佬会落镬，我信嘅。獨立調查是最後會做的，我亦都信的。 喂，大哥問， 林鄭是會落台的，我亦都信的。因為如果香港是不重要的話，他不會拖那麼久的。你會好像新疆和西藏那樣，是一早已經鎮壓完的，一早已經出了解放軍。但因為這個是香港。 但問題你所說的那樣東西通常都是即是為進兩步而退後一步的嘛。 是。 即是等於喂 五年前這樣，喂 最後他不是照樣 被你 走去選，不是 最後不是玩28比8比一個喂即是比一個勝利泛民這樣，但到之後嚟緊啲咩啫？喂 DQ 啦，喂之後嚟緊咩啫？喂梁天琦又好，喂佔中三子全部收曬監啦。而家你講緊邵家臻啊、陳淑莊，喂直頭係有個彈劾法案添。 咪簡單總結你個講法就係話咧，佢依然咧係會打擊一小撮，就放過一大撮。OK， 即係話喺香港呢一個嘅重大嘅問題上面，佢守住兩條紅線，就係話自決同埋港獨，跟住咧就係逼迫你嗰扎最激烈嘅即係反對派，跟住喺個無關痛癢嘅問題上面，例如話換林鄭啊、差佬落鑊啊部分啦嚇，梗係唔會好多啦，再加上即係呢個獨立調查嗰啲，咪放咗佢咯。 咪即係劉生嚟講， 所以個講法就係話進兩步退一步，進兩步退一步。OK， 佢又唔可以完全好似西藏同埋新疆咁，係全面咁樣鎮壓，因為話曬香港第一國際睇住，你諗下而家頭先我哋漏咗講嗰樣嘢，就係英國都諗住立民主人權法案啦。本嚟英國都係即係縮下縮下噶嘛，都費事睬你噶嘛，咁咪美國佬搞咯，嗱美國佬都晾住咯，諗住，喂佢而家都要出啦。所以背後究竟係乜嘢咧？嗱呢個我就係個疑問。明明人哋都唔搞㗎啦，或者係晾住㗎啦，諗住我係嚟當談判籌碼㗎啫，你就焗到要佢嚟。喂呢、這個先至係我覺得係最大嘅疑問。所以我哋小心呀、啊、喂屌我哋自己做人質，大佬自己送埋俾人做人質，就老共就攞到我哋做人質呀、啊、大佬。 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喂，點解共產黨要揾我哋做人質，而且今次係嚟得咁硬嘅原因係在於，喂，佢見到喂自己嘅國民都開始有暗湧啊嘛，所以佢先至要製造全世，佢要同全世界為敵，咁樣先至可以凝聚到內部啊嘛。 喂，呢、這個我覺得係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喎。嗱，我第一次喺今個禮拜見到，無論復旦大學啊、內地嗰啲大學生咧。 党校都有啊，嗰啲咩军人都有啊， 陆续表态， 系啊， 系撑香港，甚至乎今次咧，你想制造咗一个咧系好大嘅即系危机啊，或者系我最初我以为系即系准备镇压啦，就系将所有系撤侨啊嘛，将所有嘅大陆个内地嘅学生系送翻深圳啊嘛，去呢个咩共青团嘅旅馆啊嘛。即係我都有擔心緊，喂大佬你全部移走曬嗰啲，咪即係準備好似六四屠城咁鎮壓咁樣。但係跟住嗰啲學生，俾好多唔同嘅即係黃媒訪問啦，我估嗰啲都唔會作出嚟嘅，大佬係咪？ 蘋果嚇、啊， 有線都係， 有線係。 喂，全部出嚟講話唔係啊，冇乜嘢喎，香港學生對我哋。唔錯喎、啊， 仲要屌鳩呢一個環球 甚至乎 escort 佢哋去安全嘅位置、啊 啊啊，又話你要翻到深圳好即係報平安咁樣樣咁、啊、有啲即係 大陸嘅內地嘅留學生，即係呢啲好似唔知係即係研究生啦。咁佢哋講到就係話，喂，因為其實今日同琴日唔同啊，琴日都好似話有水警輪咁接走佢哋，但即係今日咧，即係如果你自己好似話想自愿留低咧，佢都唔俾嘅，佢都話硬性規定你一定要走嘅，曬咁。 唔係佢想製造呢、這、一個即係香港人 對立咯， 同埋內地人嗰種對立嗰個矛盾啊嘛。就話我焗你哋走啊嘛，跟住嗱，你又 cancel 曬今個 term。成個 semester 都 cancel 啦，係咪啊？全部網上教學啦，大佬，屌大佬！喂，所以我覺得佢唯一佢而家個 unintended consequence， 即係佢唔諗住係出現嗰樣嘢就係咧，喂，你搞中大，你搞理工，搞呢啲大學嘅時候咧，連內地嗰啲人今次都反撲。嗱，呢個係佢同我哋都預計唔到。我當時諗住，即係嗰啲內地嗰啲全部俾佢洗曬腦啦，全部滲透曬㗎啦。系咪？边个学生？佢哋嗰啲中联办嗰啲全部都即系有晒沟通同协调啊，同埋有晒渗透噶啦。哇！调翻转头啊，今次喂，只系起码你就算有两三成个学生够胆咁讲，同埋咁样表态嘅话咧，其实你有危险嘅咯。 佢哋本身都顶唔顺啊嘛，因为佢哋嘅谂法就系话：喂，大佬，喂，我入嚟啊啦，谂住即系做学霸 GPA 过三之后就去美国读书噶啦， 或者留喺香港。 俾我睇下条片啦，吓，即系点样撑香港人啦，吓，佢哋真系吓咁啊嗱，其实而家咧就我睇翻先啦，吓嗱，大家睇睇先啊，即系大陆人点样撑香港人咧？ 有不死，中共必亡，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中大成大，少年英雄，一字一句都是经历过中共高压统治下的人写出来。 三十年前香港兵门六四，今日中国大学生迁回香港， 曾经用暴力攻入香港多间大学，在他们眼中仿佛年轻就是罪，但是中大就拘捕多人，至少六受伤，大陆人民反中发起大陆行动上自己大学毕业证书、学生证、思想字条，为香港的学生打气。 试问谁话未发声？都写 OK， 谁为我成？ 当中有人话特登用左手写字，费事啲字迹俾保安捉到认出。红色团团圆，高呼天佑香港，公众必亡。留身在外的大陆学生亦有参与声援。有学生话。用呢啲口头支持冇乜实质作用，但话大陆人总有一日都会走上街头。今日嘅香港人，即十年后嘅佢哋，彼此系跨世代嘅手足啊！见尽中共多代权力交接嘅暴徒话，六四都只系屠杀一日一夜，但香港嘅特杀凌迟、反人类暴行已经成为常态。2019已经超越八九六四，而感言记者高瑜亦话，六四嗰阵校园系禁区。戒严部队没入去屠杀，但港警就闯中大镇压，砌屋程度超越六四，是严重人道危机。 暴力冇人想发生。 嗱，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但係有啲內地嘅教授啊，即係網名咧，即係好似俾人哋起咗底嘅，其實係咁啊，亦都有一位叫做咩牛傑五號啊，喺嗰個網絡上面咧就喺度話，呢啲所謂暴徒全部都係孩子嚟嘅，佢哋冇整死一個人，咁而且咧就係話啦，就之前咧即係佢話，因為佢幫我哋講説話，就係話有個即係火燒人嗰個咧，就係話有啲網民就喺度 challenge 佢，喂。撥走去燒嗰個老嘢算唔算啊？咁樣樣佢就卧底做戲，因為咧佢就話咧，只有上衣燒，褲子唔燒咧，就唔好被假象迷惑喎。仲叫嗰啲人係，所以其實你話有啲明白人心水清嘅咧，其實係有嘅。咁但係呢個人俾人起底之後咧，原來佢係呢個南昌航空大學嘅一個副教授嚟嘅。 咁大劑啊！ 係啊， 係俾人起 咗。佢哋講呢啲嘢其實係有。 不過佢哋大陸人咧，其實好熟悉老共嘅套路嘅。 熟悉。 即係今個禮拜咧，其實我哋冇講一樣嘢，就係咧火燒。燒人同埋掟死嗰、那個即係清潔阿叔嗰單 case 咧， 清潔阿叔佢只掟人先嘅，佢係有 嚇、啊，即係總之掟死咗啦。最後結果就係、是、老共係識得玩呢一套，即係群眾鬥群眾， 唔該啦。 即係呢個係似文革嘅武鬥啊，咁就令到我哋會覺得，即係普通人會覺得，一般嘅香港市民就話：喂，唔好咁搞啦， 系咪？喂，大佬，我哋即系出街都唔系好安全嘅，咁样大佬几时会掟到我嘅？几时会烧到我？其实老共系好识操作呢样嘢，所以嗱，呢、這个教授就系正正反映咗呢个讲法啊嘛，就话喂呢啲嘢随时系佢自编自导自演出嚟嘅，系佢嘅剧本嚟嘅，去即系解困呢一个嘅而家个成个局势嘅一个方法嚟嘅。 唔係大問題，喂老共呢一樣嘢，慢慢你見到佢同香港人喺國際輿論嗰個鬥爭嗰度，都越嚟越純熟噶嘛。即係最簡單嗰樣嘢，喂我即係曾有連登嘅人咧就 post 咗，喂喺 Reddit 嗰度，喂有啲大陸嘅 account 咧就係咁啊喺度強調，喂嗰個70歲老嘢，喂俾呢個黑衣暴徒掟死咗，喂問點樣算？叫美國人自己睇清楚香港發生啲乜嘢事。咁即諗住大風向啦，跟住香港嘅人其實不斷咁樣 spin 嘅話咧，喂其係激嬲咗美國人嘅，激嬲咗外國輿論嘅個原因就係話，喂掟死咗人就係掟死咗人，喂你喂點佢話點解嗰啲喂巴解又好，喂新芬黨又好，喺呢、這個喺西岸，喺約旦河西岸，喺呢一個嘅北外國嗰邊，仍然係即使做錯咁多嘢，仍然係得到民心嘅支持，就係佢哋肯承認責任啊嘛。 嗯， 佢話喂，如果大家做錯嘢唔承認責任，周圍真係 spin 嘅話，喂國際輿論喂只會視你為懦夫、恐怖分子都不如。 其实呢两个礼拜咪不断发生紧呢啲嘢咯，由即系行刺呢一个嘅何君尧啊，到即系火烧嗰、那个 阿叔 啊， 行刺何君尧嗰个咧，佢之前咧何君尧佢开口嘅时候呢、這个人黐线，但系之后咧佢啲党媒唔敢话佢黐线，唔会话佢黐线，点解咧？佢就系要你正常啊，佢就系要你。 佢冇话佢黐线，佢一路都话佢冇精神病记录噶嘛。 何君尧，但系佢低温嘅时候，佢话系黐线噶， 系咩？ 但系嗰啲党媒包装之后就话系黐线啦，就话就佢正常啊。因为只有话你正常咧，你先至唔可以 國際。我哋暴徒啊嘛， 系啦， 我哋先系暴徒啊嘛， 系啦。 OK， 好啦，喂，我哋休息一阵，出嚟翻嚟。 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